应该是这样的。 你要是愿意嫁给我，我让你天天都跟喝了蜜一样。 但现实是这样。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影视剧花园， 请大家欣赏译制片《温莎行动计划》。 我，爱德华八世，大不列颠、爱尔兰及英国海外领地的最高统治者，在此郑重宣布，我已经决定放弃王位，永不反悔。我请你们务必相信，离开了我所钟爱的这位女人的扶助和支持，我深感自己力不从心，无法日理万机，承担治国的重任和履行国王的职责。 发生在1936年英国王室的这件不爱江山爱美人的特大新闻，直到今天仍为人们津津乐道，对其中内幕真情却是传说纷纭。然而把退位的爱德华置于特定的环境中，同第二次世界大战反纳粹的斗争联系起来，恐怕连爱德华本人，也就是现在的温莎公爵，也感到惶惑。呵，艺术家那历史名人与重新编造的故事之中，这也不是头一遭。1940年，退位以后住在葡萄牙里斯本一所幽静别墅里的温莎公爵，虽然整天守着美国夫人，无需日理万机，却也未见安宁。 塞尔比爵士来了，殿下。塞尔比，国内有什么消息吗？ 殿下，政府要你和夫人尽可能马上回国，里斯本港有2架水上飞机供你使用。 那么我弟弟呢？国王他对这事怎么看呢？ 这事儿请示过国王了。 告诉我，塞尔比，我们回国以后，我弟弟会召见我和夫人吗？只要他召见一刻钟就行了。 我肯定首相会给你安排一个适合的位置。 我非常希望能得到你们的信任，塞尔比。我离开祖国以后没有职务，你们对我妻子甚至不肯叫她一声殿下。 哦，对不起，打搅了。 没关系，殿下，我正要告辞，我一定向政府转达你的愿望。 吃了饭走吧。 不了，谢谢殿，请原谅殿下。 没什么，塞尔比，再见。 再见，殿下。 哎，我感到很遗憾，塞尔比那么吃力地称呼我殿下，大概我是英国唯一的殿下。 已经被各方，也包括英国情报机关在内，严密监视着的温莎公爵，可供他选择的自由实在是不太多了。既然退位演说只是影片的序曲，那么且看正戏。这个所谓的温莎计划在纳粹德国总理府是如何炮制？ 这是公爵和英国驻葡萄牙的大使塞尔比。据我们的照片专家分析，公爵相当恼火。 怎么弄到的？ 英国情报部对温莎公爵的交往很感兴趣，照片是从一个被我们干掉的英国情报人员的手上缴获的。冯里宾特洛夫深信公爵对我们的用处很大，他建议把这位公爵请到德国来，要不愿意来就抓他来。 他怎么会愿意来呢？ 战前公爵是我们的朋友，眼下英国政府对他的那种态度使他非常不满，所以趁他心境不好请他来这儿，让他在柏林发表广播讲话，这对我们非常有利。等将来战争结束了，我们帮他恢复王位， 让那个女人出来当王后。 公爵非常的爱她。 冯里宾特洛夫过去卖过香槟，我看他是喝得太多了。 希姆莱正在认真地考虑这个建议，如果批准了，我就命令你去执行这个任务。 你要我去里斯本请他来？ 说得对。 要是公爵不同意怎么办？ 你只要设法把公爵和夫人弄到西班牙，到了那儿我们就能把他弄到柏林。 绑架公爵？ 一旦我们控制住了这位前国王，形势就会对我们更加有利。 想听听我对这计划的看法吗？ 不，这计划可能就会批下来，你先去拟一个行动方案。 好吧，艾特里希，有时候尽管我要讽刺几句，说说泄气的话，不过你是了解我的，对第三帝国我不惜献出生命。 我要不了解你，舒伦堡，你活不到今天。 舒伦堡对第三帝国的耿耿忠心并不妨碍他对夜总会美国歌星的狂热迷恋。夜总会的美国老板麦克斯得知他的侄女汉娜赢得了一位党卫军高级将领的垂青，可以想见他的惦记关心，也许还有几分高兴。 我只是想问问对那位将军该怎么办，他叫什么？ 舒伦堡。 对了，舒伦堡，他又送花来了，当然花很美，还有张纸条，今晚务请赏光，陪我喝香槟。花儿一连送了三个晚上了，是去还是不去？ 汉娜，舒伦堡不只是个将军，还是情报部的高级官员，他在第三帝国很有权势。 哦，既然这样，为了这夜总会我应该去。也好，谢谢他送我的花。 这个你要是愿意那就去吧。 汉娜小姐， 你好， 承蒙赏光。 将军，你给我送来了美丽的花，我来向你表示感谢。 我很高兴，陪我喝杯酒好吗？ 这个，那好，只能陪你一会儿。 谢谢，喝点香槟。 好吧。 拿酒。 大家都问我为什么叫汉娜，因为这名字太老了，我生下来的时候非常难看，人家抱给我父亲看的时候，他惊讶地说圣母汉娜真难看，于是我就叫汉娜了。 我不相信你那么难看。 这是真的， 人家都说我小时候长得很漂亮。 这我完全相信。 今儿晚上过得太愉快了。 是的，谢谢你送我的花，所有的花，还谢谢你送我回来。 你不请我喝一杯吗？ 你是说上去？不，今儿晚上我不想请你。 还能再见面吗？ 啊，我在柏林还要待三天才回去，晚上我在夜总会。你能见到我的，晚安。 晚安，小姐。 舒伦堡官运亨通，39岁就当上了将军。在情场上他也是这样自信，也难怪，年轻有为，才识卓越，有几个人能像他这样得到盖世太保头子希姆莱元帅接见的幸运。 啊，舒伦堡，你可来了，让你久等了元帅。海德利希已经把温莎计划告诉你了吧？ 是的，元帅。 而且我还自作主张拟定了一份报告，就这件事谈了我的一些设想。 我没工夫听你详细谈，舒伦堡，你简单的说一下吧。 最最要紧的是必须保密。 那当然， 为了执行这项任务，我建议最好给我一份授权书。 会给的，而且由元首亲自签署。 必须让公爵相信他这么做是为了英国的利益，而绝不是叛国。 那当然，所以派你去跟他谈，因为大家都知道你很能干，加上你的身份地位，我想你和公爵一定会谈得拢的。 万一谈不成功，你不是还拟了个绑架计划吗？ 那不过是一些设想，到时候要随机应变。 这你就看着办吧。你必须明白，让公爵和夫人来柏林是非常重要的，事关我们能否迅速取胜。 这我明白，元帅。 一个熟悉里斯本的盖世太保成员会来协助你的。 谢谢你，元帅。 准备工作做好以后，你就立刻从巴黎乘火车前往里斯本。 我一定照办。 舒伦堡自然是全力投入他的准备工作，也不会不留出时间去约会美国歌星。汉娜终究是属于夜总会的，可是乱世之秋哪有什么歌舞升平，今晚竟是如此悄然沉寂，歌台舞榭唯见麦克斯老板伴守着清冷孤寂。 出事了，人都到哪儿去了？哎，阿弟，哦，他们人都到， 哎，你到哪儿去了？ 出了什么事？ 你快坐头班火车离开柏林，去汉堡，去巴黎，哪儿都行，然后回美国。 麦克斯冷静点，告诉我出了什么事。哎， 这跟你毫无关系。 麦克斯，你要是不告诉我出了什么事，我就不走。 嗯 啊， 汉娜，恐怕你也知道我痛恨纳粹，我恨他们的一切，于是我就帮助那些反纳粹的人，犹太人，我帮助过许多人，我为他们提供假护照，或者通过秘密渠道帮助这些人逃出德国。我知道我迟早会被逮捕，德国人要绑架温莎公爵带他来柏林。这个计划要是成功，那么这场战争的进程就会改变。去里斯本执行这个计划的是你的朋友舒伦堡。 舒伦堡？ 他明天去里斯本，我这儿有一份这个文件的复印件，可没有办法送给公爵。待会儿有个联络员会来这儿，就怕也许他会赶在盖世太保来之前到这儿。 我能把这计划送给公爵。 是啊，我这儿有份护照，是那联络员的。 把它给我。 要是你遇上麻烦，那你就立刻把这个假护照扔了，听见吗？你马上出示你的美国护照，然后立刻回美国。 好的，我一定。 这个你无论如何要交给公爵本人。你到了里斯本怎么交给他呢？ 我会想办法的。 哦，对了，在里斯本我有个朋友，说不定他能帮助你。他是我在参加西班牙内战的时候认识的，叫乔·杰克逊。 哦。 他在里斯本开了一家餐馆，叫奥法多。 乔·杰克逊·奥法多，我怎么去里斯本？ 我本来安排好了，让那个联络员去罗德维格大街79号找杜雷尔兄弟。现在你去找他们吧，他们会送你去巴黎，然后你自己去里斯本。 好的，找杜雷尔兄弟，到巴黎再去里斯本。放心吧，我不会为这事儿送命的，我会把这个亲自交给公爵。放心好了，麦克斯。 好，他们来了，快快，你从这儿出去，外面是克拉蒙街，快。 麦克斯， 嗯， 麦克斯，好叔叔。哦， 快快快，你就是麦克斯。是的，过来。不，非常抱歉。 为了掩护汉娜，麦克斯中弹倒下，从通向地窖的暗道逃走的汉娜居然打死了眼看要抓着他的盖世太保。 奇迹般的安然脱身了。既然是奇迹，就不必刨根问底。反正汉娜逃离了德国，到了巴黎。可法国当时已经被希特勒的军队占领，汉娜还没有逃出狼窝，脱离险境。要继续去里斯本的汉娜，一进火车站就被秘密警察盯住了。他居然又遇上这么位保护神，这大概就是所谓的左右逢源。也是去里斯本执行重大任务的舒伦堡将军，途经巴黎，也正好从奥斯特利兹车站转乘火车。各种各样的赶巧是编导们的专利。 你总算来了，我正担心呢，怕你会误了车。 对不起先生，我们要问问这位小姐。 我是元首的特使舒伦堡将军，他是我的客人， 他很像我们要抓的人。 你们一定弄错了。还有什么要问的？ 没了，旅途愉快。 真没想到会碰上你。你的行李已经放上车了。好，克莱布少校，请你为我和我的朋友去弄点吃的，完了以后你另外给自己找个包厢，弄瓶香槟喝喝，车上肯定会有香槟的，请吧。 舒伦堡将军临离开柏林就知道了发生在夜总会的事件经过。这位将军居然毫不困难地把对第三帝国的忠心和对正通缉在逃的女歌星的恋情和谐地揉在一起。也许将军是放长线钓大鱼，可说不定钓鱼竿攥在汉娜手里。故事的编排本来就没这么认真，又何必去追问究竟？将军与歌星虽说目的各异，却是皆大欢喜。 你随便点吧，坐吧。 谢谢。 刚才那事儿一定是个误会。 是的， 这场战争带来的误会实在太多了。你去哪儿？马德里？ 里斯本。 里斯本？我也是。去演唱，是吗？ 去演唱，那你呢？ 我不是。我一个人这么吃，有点不像话。 我不饿。 汉娜，我为你叔叔难过。莫扎特的朋友巴里桑尼死了以后， 请你别跟我谈莫扎特。 你不喜欢莫扎特？ 我对他都着了迷。可是你们德国人为了表现自己有修养，总是爱谈莫扎特。说下去吧。 莫扎特的朋友巴里桑尼大夫死了以后，莫扎特在日记中说，非常不幸，今天死神夺走了一位高尚的人，他安息了，可是我永远不会安宁，除非我能够在天堂里和他相逢，永远不分离。 莫扎特的朋友巴里桑尼并不是被暴徒有意开枪杀害的，对吗？ 我说过，不一定非要在前线才会流血。 我打中的那个人死了。 是的。 我长这么大从来没伤害过别人，最多踢过一个年轻歌手一脚。 人什么事情 都看得出。 为了生存。 我不这么认为，那是你的说法。杀人总是不对的，我叔叔本来不应该死，他是个安分守己做生意的人。 我们别争论政治了， 没争论。 请原谅，我一定不让检查人员再来找麻烦。请把你的护照给我吧。什么护照都行。算了，我想办法吧。 会这样？ 你说着说着就靠在我身上睡着了。 你怎么不叫醒我？ 我有教养，再说也愿意。 啊，我有没有打呼说梦话？ 没有，你睡得很沉，我还担心你醒不了呢。 到哪儿了？ 快到里斯本了。汉娜，昨晚上我说过为你叔叔感到难过，我更难过的是这事伤害了一个我喜欢的人。 你的心意我领了，我去梳洗一下，马上就回来，你等着我。 精明过人的舒伦堡将军竟然没有注意女歌星的叮嘱里是不是另有含义。将军这会儿倒是想正好抽空去安抚一下他的同事克莱伯少校，是汉娜的来到，克莱伯才奉命让出自己包厢席位。让得不甘心，让得不乐意，让得窝囊，让得憋气。不过舒伦堡也确实很不喜欢这个少校，背地里骂他是条狗。克莱伯参与此行确实是希姆莱元帅亲自提名，然而此时此刻又怎么能不为舒伦堡将军之命试听？ 挺舒服吧，克莱伯。白兰地，那女的就是秘密警察要抓的人。 好啊， 那你怎么不让抓她？ 我想知道她去里斯本见谁，好了解我们的对手。 这太冒险了，那文件在他身上， 必须让那文件永远到不了公爵手里，对吗，克莱伯？ 我反正尽我的职责。 倒像是少校比将军更称职。克莱伯果然嗅觉灵敏，及时发觉了准备潜逃的汉娜。在满是乘客的车厢里逃走的困难，追赶的也吃力。 让一下，让一下， 还有这个呢。 就快到站了，女歌星居然打开车门跳下奔驰的列车。 你快追，抓住他。 恪守职责的克莱伯当然也跳车尾追不舍。葡萄牙当时是中立国，盖世太保不能像在他们的占领区那样横行无忌，克莱伯倒真像一只猎犬追逐不放，一直撵到市区。 啊，请问欧巴朵餐馆在哪儿？ 就在那边。 谢谢。我找 Joe Jackson。 对不起，他很忙， 有急事。我是美国人，他在吗？哎，你是 Joe Jackson 吗？我找你有急事。我是美国人，有急事。是他吗？ 是的。 你好，我叔叔 Max 说你能帮我。我是美国人，有个盖世太保在追我，就是这家伙，你救救我。 你跟我走，站着别动，他是个犯人，必须跟我走。 得看这位小姐肯不肯。 不， 救救我！ 慢着，不要动手，你还是走吧，你还是乖乖的离开这儿。 你等着， 维德斯，别让人来打搅我们。我想和 汉娜，我叫汉娜。 我和汉娜小姐喝点咖啡。 啊，你瞧，我带来一份重要文件，我必须把它交给温莎公爵。这是一份绑架公爵去德国的计划。麦克斯说这很重要。 麦克斯在哪儿？ 因为他参加了地下组织，被杀害了。 你去柏林干嘛？ 是去演唱的，我是歌星，麦克斯请我到他的夜总会演唱。我没去过欧洲，我叔叔到美国去过几次，我们很久没见面了，我很想念他，所以他请我去，我就立刻去了。我知道那儿在打仗，可我并不知道他参加了地下组织。 麦克斯不可能不参加。 你了解他？ 我了解他。 是啊，本来没事儿。我们一连演出了四个星期，一切都很顺利，就是乐队不太好，可开始很受欢迎。两天前我一进门，麦克斯就对我说，德国人马上要抓他，还说他必须把一份文件送给里斯本的温莎公爵。我当时一点也不知道他在说些什么。他不想让我卷入这件事儿，可他没别的办法。后来警察来了，我也不知道是盖世太保还是党卫军，反正我逃了。接着传来一阵枪声，麦克斯倒下了，死了。能帮我吗？ 我先带你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去休息一下，好吗？你是歌星？ 对。 唱什么的？ Jazz, Blues, 大乐队伴奏也唱过。 知道 El Fado 吗？ 不知道。是什么？ 葡萄牙民间乐曲，伤感的，悲哀的，意思是宿命。 宿命？ 来自拉丁文。 啊，宿命也有意思。 只有发了疯的政府才会干这种事。 他们是发疯了，计划正在执行。 你怎么知道？ 这文件是一个叫舒伦堡的将军签署的，他现在就在里斯本，上午我跟他同车来的。 你和这位舒伦堡同车？ 对，还是一个包厢。在巴黎他救了我。当时他们正要逮捕我，大概他们知道我有这份文件。我在柏林打死了一个盖世太保，那是件意外的事。当时我只想逃跑，那家伙在地窖里抱住了我，接着他的枪响了，那家伙就这么死了。反正我到了巴黎，这位将军在火车站救了我。我们原来认识，他经常来我叔叔的夜总会。他喜欢音乐，他救了我。 舒伦堡，他知道你有这份文件吗？ 这我不太清楚。 他就这么让你下了车？ 我是跳车的。 他可真大意。 你要不相信我，那么你就告诉我公爵住在哪儿吧。嗯， 你就拿着这张纸跑到那儿说，你好，我叫汉娜，我是美国人，我有件非常重要的事想找一下公爵，是关于一个绑架的计划。 是的，是这样的，是的。 公爵在埃斯多里尔，离这儿海滨大约10英里，他的别墅四周布满了双方的密探，还有不少别国的密探。算了吧，这件事你一个人办不成。 我一定要去，你不去我去，非去不可。 你也要去送死？这事跟你我无关，每隔20年总要发生战争，年轻人打光了再等下一代，这是一种病态。 你真这么认为？战争分正义和非正义， 这个我知道。 我叔叔是为正义而死的。 你等着，我要好好考虑考虑。 时间来不及了，说不定今天或者明天公爵就会被绑架。 那好吧，你等着。 就 这个绑阔腰圆的餐馆老板，他不会拒绝拼死赶来求助的女歌星吧？生活中听得太多的是闲事少管，可人们还是敬仰见义勇为的好汉。杰克逊经营的餐馆挂上欧法朵这个含义是命运难卜有些伤感的招牌，为的是投合某些顾客的心理情趣。商店招揽客人当然不是只看招牌，可凭着热情接待货真价实赢得了信誉，人们也就专找自豪，这就是所谓的闯出了牌子。然而自有不挂招牌挂不得招牌的生意，有买必有卖，当然是客商双方早已默契。 贝克，贝克，贝克，快下来，要不我就放火了。 是谁？ 把枪放下，爱尔兰人，当心走火。 舒伦堡，我说你怎么上这儿来了？你成了将军了，才39岁，混得真不错。 你倒还活着，还在干，你混得也不错呀。 看上去，德国是打赢了。 改天我还要开车去白金汉宫呢。谈正经事吧。 那就谈吧。 我想在温莎公爵别墅里找一个可靠的联络人。 这很难呐。 我出你大价钱。 这直说吧，舒伦堡，这一行我真有点不大想干了。 你会为我干的，爱尔兰人，你是为德国做过一点事，不过你暗地里也在为英国做事。 没得说， 我们不戳穿你，因为我们给你的是假情报，就像他们一样，你要是不为我们效劳， 好吧，既然你这么说，那我干。那儿的保安局长叫达库纳，他不受贿赂，他在政治上倾向于英国，不过公爵别墅里有个执勤的警官叫乔斯·莫塔，他这个人贪图钱财，倒不倾向于哪一方。 乔斯·莫塔，好，你把他找来。 贝克尔买卖兴隆，一天里他就分头先后谈成了2笔生意，舒伦堡在前，餐馆老板杰克逊在后，付的都是美金现钞。钱好收，事可怎么办？两家买主要提的是同一笔货，想必是贝克尔自有安排。这种不挂招牌的买卖不会像欧法多餐馆那样常年是宾客满座， 今晚餐馆来了个专门约见老板的顾客，这个人我们可不陌生。 杰克森先生，我是舒伦堡，听说你给了汉娜小姐一些帮助， 有人想抓她，看来是你的部下。 我并不愿意汉娜小姐受到伤害， 所以你在抓她。 她说了她来这儿干嘛。 她说了你来这儿干嘛。 她想要去见公爵，那是绝对不可能的，帮助她会带来危险。 危险？这算不算恐吓？ 事实就是这样，杰克森先生。据我了解，你应该是个明白人，你是美国人，何必多管闲事？ 是你逼得我这么做的。 汉娜小姐长得太迷人了，男人为了一个漂亮的女人，往往会做出他本来不可能做的事。 说得对，你我都堕入了情网。 你会付出很大代价，这个餐馆弄不好为了这姑娘会彻底完蛋。 别来这一套恐吓威胁的话，我听得多了。别来恐吓我，我讨厌这个，我也讨厌你。你快点给我滚，要不我把你扔出去。 反正我都说清楚了，出去。 这也算作是一桩买卖，一桩没成交的生意。舒伦堡绝不吝惜花钱，只要杰克逊开个价，哪怕暗示一下，就会达成一笔巨额款项的交易。但是金钱毕竟不是体现价值观的唯一标志，唯利是图也没有被普遍的奉为最高准则。可汉娜着急了，她被藏在一所海边的别墅里，一直都没有再见到杰克逊。汉娜不等了，她实在等不了了，那就只好让杰克逊接着等，等着姑娘一觉睡醒。 就啊，我睡着了是吗？我本来想等你回来再睡的，海浪声让我睡着了。 你朋友舒伦堡昨天晚上来找过我。 是吗？我简直不敢相信。 是的，他说我们最好别妨碍他，去见公爵会带来危险。 啊，你怎么说？ 你怎么认识他的？ 我不是说过他常来夜总会，他喜欢音乐，我跟他一起喝过香槟，有过一次约会。 不是麦克斯的地下组织派你去跟他约会的吧？ 那跟麦克斯没关系。 签署文件的是舒伦堡，帮你来这儿的也是他，真太巧了。 舅，我心里一直认为你是我的救命恩人，你不仅救了我，给我地方住，给我东西吃，还待我那样好，告诉我公爵住在哪儿，我一个人去也高兴啊。 我说别着急，我已经替你安排好了。 舅 你能见到他了啊？你把情况告诉他，文件给他，完了你就回美国，对吗？ 舅，你可真行啊！什么时候见他？ 今天晚上。 很快就到对岸了，是吗？ 是啊，看你的了。那儿有个凉亭，凉亭你懂吗？ 凉亭我当然懂了，我避暑的地方也有凉亭。那凉亭可大呢。 那好， 公爵就坐在那儿，每天晚上十点他要去那儿抽雪茄，对吗？卫兵都不在。 那是我出了钱。时间到了，要是你遇上麻烦就喊。会喊吗？ 我是个歌星，怎么不会喊？当然会。你一块儿去多好。 只能去一个人，不想去了。 啊，不， 去吧。 好。公爵。 嗯。 我是汉娜，有事找你。 晚上好，汉娜。我们怎么老是碰面？请你快把那份偷走的文件交给我，快点交给我。忘掉公爵吧，放聪明点。 我没有文件，我不懂你说些什么。 汉娜。 什么？ 我非常喜欢你，我们不是仇人，对你来说我比 Joe Jackson 更合适。 可是你对我并不了解。 Clive， 啊，把汉娜小姐带回大使馆。 等等，你听我说。 看住她，等我回来。 放了我！放了我！放了我！ 放开她！ 救！ 怎么跟苏伦堡又在这里相会？我们可不会像汉娜那样惊诧。至于汉娜又一次化险为夷，也不全在保护神又换成绑阔腰圆的杰克逊。要真是因此而惊动温莎公爵，与舒伦堡也十分不利，就让杰克逊领着汉娜逃走吧。没误了跟公爵见面，将军毕竟赢了这招棋。 舒伦堡，你这是刚到里斯本是吗？啊，请坐，请坐。 我是专程来的，殿下，向你转达元首的问候。元首很关心你，法国沦陷以后，殿下和夫人一定吃了不少苦吧？ 是遇到一些困难，不过没什么。 最主要的，我是代表元首到这儿来邀请殿下和夫人前往德国。 舒伦堡，我的祖国在和德国交战， 这场战争不会太久了。我们想同英国媾和，现在只有丘吉尔集团反对媾和。元首建议你和夫人马上动身去德国，一旦媾和成功，你和夫人作为英国的国王和王后，来帮助重新恢复我们两国之间的良好关系。 这，你是不是要我背叛我的祖国？ 殿下绝对不是，我只是希望你能拯救千百万的英国人和德国人。如果殿下能够使英国人民相信你将恢复王位，重新担负起治国的重任，我们两国之间立即就能媾和。 我当然非常希望这场战争早点结束。 元首也是这样，你要知道他对英国人民是非常钦佩的。 说实话，你说的这些实在令人吃惊。 你不一定现在就答复，你可以先到德国去，因为在德国不存在英国政府的压力。 赢得了见面，却未必就赢得公爵。舒伦堡不会就此罢休，杰克逊难道已经厌倦？ 你说好回美国的， 可我没见到公爵呀。 你说过我帮你忙你就回国。 你是怎么帮的？我要见的又不是舒伦堡。 把这件事交给我吧，你别管了。 全都交给你，对吗？ 把文件给我，你回国，我来交给公爵。 你得了吧，我可不想半途而废。 等一等，上哪儿去？ 随便去哪儿，离开你。 你怎么不明白？我替你担心。 哼，用不着替我担心。你为什么要担心？ 我就是担心。 可爱的上爸是怎么回事？在西班牙负的伤，对吗？你不愿意说自己的事儿，是吗？你不信任别人，不信任我。 不信任你。 怎么受的伤？ 参加西班牙内战受的伤。在那儿我认识了 Max。 为什么去西班牙？ 我和一个朋友参加反法西斯国际纵队。我朋友是个姑娘，我们非常相爱。我们对战火中的西班牙很同情，就决定去那儿，大概是想要拯救世界吧。他跟我去了，在巴塞罗那。我们打输了。 Max 他非常勇敢，而且有信念。 那么你呢？你有吗？ 最后几天我们都逃命了。 Max 去了法国，我到了这儿。那个姑娘阵亡了，毫无意义。 哦，对不起。 我们的餐馆老板尽管谈起过去的悲痛显得过于低沉，也不是眉飞色舞的追忆当年的战斗经历，但是他却念念不忘战友的勇敢，夸赞着战友坚定的信念，杰克逊他不会辜负战友的信任。可是他又何以为继？那见不得人的行动计划，德国大使馆虽然不便公开参与，却必然是暗地协助，及时转告来自柏林的命令。杰克逊单枪匹马，他还带领一个女歌星，面对的却是整个德国法西斯。 很显然你同公爵的会谈毫无成效。我们刚截获了一份英国大使馆打给伦敦的电报，蒙克顿说公爵将在8月1号离开里斯本，前往巴赫马。 我争取尽量快点再和公爵面谈一次。 不，现在太晚了，我已经向黑德利西和西姆莱汇报了，这是答复。 那只好绑架了。 舒伦堡，葡萄牙是中立国，你要谨慎从事。 啊，克莱伯，你来说说应该怎么绑架。 我是来协助你的，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 那好吧，克莱伯。汉斯，我需要两个可靠的人，不熟悉你和我，英国大使馆又不认识的人。其中一个是神枪手。 神枪手？我们可不是来行刺的。 这我比你清楚，克莱伯。我要你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你可能要吃点苦，不过为了元首，就是再吃苦你也愿意，对吗？ 就是死了我也愿意。 汉斯，你可以告诉柏林方面，24小时以内我一定保护公爵越过边境到西班牙。 舒伦堡就是要利用这场斗牛活动来实现他的计划。他已经知道温莎公爵夫妇要来观赏斗牛表演。舒伦堡的安排如下：他要的两个人，神枪手已经隐蔽在场外大树上，另一个人则伪装公爵的司机 在汽车里静候。公爵原来的司机被打昏，剥掉了制服，正躺在树林里。至于克莱伯少校的任务，连他自己也还不清楚，只知道要他尽量和公爵靠近。舒伦堡则是现场指挥，绑架计划就靠这四个人完成。 公爵在这儿？ 肯定吗？ 这是他的车。 哦。 杰克逊和汉娜及时赶来，对绑架计划他们还一无所知，他们只是想趁散场人群拥挤，抓住一个跟公爵照面的机会。这个时刻终于来到了。 啊，他想见公爵。 我认识公爵夫人，我是他的老同学。 汉娜不顾警卫人员的阻拦，拼命往前挤。克莱伯应声倒下，不愧是神枪手。克莱伯只伤了肩膀，这是舒伦堡安排的苦肉计。 殿下，我们快离开这儿！摩托，快点，快上车！ 为了元首，克莱伯。 啊，是将军。 令人不解的是，舒伦堡对人群何以这般仁慈，偏让自己的同伙遭这一枪之罪。只好说他是要成全克莱伯效忠元首的至诚之心。假意行刺造成混乱，公爵夫妇慌忙登车，舒伦堡大功告成。 快开车，你认识路。 是。 没什么，你不要惊慌，亲爱的，没什么可怕的。 你们现在平安了，殿下。 谢谢舒伦堡将军。 要让他们到了公路就追不上了。 怎么了？ 他们换了司机，朝边境那儿开了。 杰克逊一眼看穿了鬼把戏，把汉娜拉上车，加大油门，紧紧追赶。两点之间直线最短，杰克逊充分利用这个原理，刚好在上公路之前横车拦住舒伦堡他们的去路。等专门负责公爵安全的达克纳上校随后赶到，杰克逊已经向公爵展示绑架阴谋的第一个证据。 是你的司机？ 不不，不是我的司机。 嗯，你快说，谁派你来的？ 有话好说，杰克森。 有人布置了假行刺，让这个家伙冒充公爵的司机。 一定是个误会。 是啊，这是假司机。 我知道，交给我吧。有人把你的司机打晕了，现在醒了，我派人送你回里斯本。 这份文件能说明一切，是这位将军签署的。 谢谢。 这离边境这么近，大概你想越过边境远走高飞？ 是这么想过，上校。 也许你还想和我一起回里斯本。 不，我得回去看望我的助手。杰克森先生，我们后会有期。 是啊，后会有期，我看这是必然的。 了不起，汉娜，认识你那会儿，我从没想到你会改变历史进程。就像莫扎特说的。 得了，别听莫扎特了好吗？ 莫扎特不是舒伦堡情场上的福星，倒是杰克逊，用中国人的话说，则是无心插柳，柳成荫。